音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新机场项目各项工作都在按照计划有序地推进着，新机场航站楼正在进行屋面、玻璃幕墙、部分设备等安装，近期将全面进入内部精装修。12月7号上午，记者在北京新机场商业资源招商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新机场将结合旅客的旅行需求和抵离流程特点，设置了东西商业广场，科学规划商业布局。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北京新机场航站楼下方有几条轨道交通线路南北集中，纵贯穿越。同时，轨道交通在航站楼地下二层设站，旅客通过大容量电梯或扶梯直接进入至航站楼，实现了空路侧交通无缝衔接和零距离换乘。 经过近两个月的整治和建设，十多年来一直是游子满地、人车难行的观音寺双河南里一只羊胡同，如今变身成了干净整洁的便民小巷。居住在这里的百姓欣喜之后感叹着说，这条老北京脏乱差的龙须沟终于变身了。 2007年3月，新华中学仰山校区积极响应大兴区志愿新城建设和教育团工委号召的五大青年行动，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和学生年龄特点，开展了文明交通志愿岗和五间读书会志愿服务活动。截止到现在，这两个活动得到了家长和学生们的积极参与。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北京新机场项目各项工作都在按照计划有序地推进着，新机场航站楼正在进行屋面、玻璃幕墙、部分设备等安装，近期将全面进入内部精装修。12月7号上午，记者在北京新机场商业资源招商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新机场将结合旅客的旅行需求和抵离流程特点，设置了东西商业广场，科学规划商业布局。最近，很多旅客乘机经过首都南部上空时，常常不禁举起相机拍摄，从高空俯瞰北京新机场的轮廓，三纵一横的跑道布局，航站楼的整体模样已初步呈现。大家纷纷在微信、微博上分享了这个国家重点工程的靓照。目前，北京新机场项目各项工作均按计划有序推进。飞行区工程方面，全面推进土石方工程、地基处理工程、道面混凝土浇筑等施工，管线防建等工程同步展开。 还有一大亮点是，北京新机场航站楼下方有几条轨道交通线路南北集中，纵贯穿越。同时，轨道交通在航站楼地下二层设站，旅客通过大容量电梯或扶梯直接进入至航站楼，实现了空路侧交通无缝衔接和零距离换乘。双层出发的新机场指廊短，空侧延展面大，在拥有更多进机位的同时，可以做到旅客安检后从航站楼中心到最远端登机口仅需步行大约600米，最长时间不到8分钟，效率优于世界其他同等规模机场。从新机场航站楼内部曝光的效果图上可以看到，新颖的中央放射五指廊构型为旅客构建了宽敞明亮的空间。站在航站楼公共区域的中央辅导之上， 旅客就可以将旷远恢宏的中心峡谷、硕彩流光的祥云屋顶、丽晴四方的金色 C 型柱这三大标志性元素组成的全视角美景一览无余。创新科技与航站楼水系景观公共艺术设计融合共生，提升了航站楼空间视觉品质。 国内进出港混流区在简化旅客抵离程序、节省旅客出行时间的前提下，自然形成了东西商业广场，不但会突出中华文化特色，特别是京津冀丰富的本土特产，丝绸之路的源远流长，更有国际全球知名流行风尚、亲民社区等品牌聚集的旅行购物体验。新机场会以航站楼各区域客流汇集区为自然区划，新机场为广大旅客设计的餐饮服务将分别构筑时尚盛宴区、秀色美餐区、主题餐饮街，结合精美餐食与用餐环境设计，让旅客尽情品味舌尖上的美好中国。北京新机场计划于2019年10月建成通航。 大新报记者王艳静报道，经过近两个月的整治和建设，十多年来一直是游子满地、人车难行的观音寺双河南里一只羊胡同，如今变身成了干净整洁的便民小巷。居住在这里的百姓欣喜之后感叹着说，这条老北京脏乱差的龙须沟终于变身了，老年餐桌、休闲活动室、便民菜站、办公场所、便民场所在这里一应俱全。如今的一只羊胡同是观音寺街道携手联众服务中心精心打造的。联众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我们本着为民所用的原则，将这里无照经营的商铺进行社会化改造，让这250平方米的空间重生再利用。一只羊胡同将作为观音寺街道社会动员中心的分站点，可覆盖5个社区，到时无论就餐还是休息娱乐，附近居民都将有个舒适的去处。 说起一只羊胡同，这里居住的邓大爷直摇头。以前这里大部分都是小饭馆，连路上都摆满了桌椅板凳，行人车辆都很难通行，尤其是夏天，地上到处是垃圾污水，油腻腻的。有的饭馆没有厕所，喝多的人就随地方便，居民从这里过简直要熏死人。双河南里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这30多米长的小巷里，容纳了理发店、棋牌室、小饭馆等9家小商户，其中8家没有营业执照，属于违规经营。这些饭店不仅其食品卫生条件不达标，还存在安全隐患，比如使用的炉子、煤气罐。虽然当地城管、食药所、工商等相关部门多次联合执法，却屡禁不止。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北京市开始全面清理散乱污小商户以来，观音寺街道就为解决一只羊胡同问题动起了脑筋。考虑到街道有很多社会组织，所以最终决定将这条胡同进行社会化改造，对无照小商户的清退无疑是困难的。为此，街道和居委会可没少费力气，他们一家一户的约谈，电话谈不妥的就见面谈，见面谈不妥的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接二连三的谈。最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各方终于达成今年3月底前小商户自行搬离的协议。 本台消息，2017年3月，新华中学仰山校区积极响应大兴区志愿新城建设和教育团工委号召的5大青年行动，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和学生年龄特点，开展了文明交通志愿岗和5间读书会志愿服务活动。截止到现在，这两个活动得到了家长和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大家在活动中帮助了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很多。为有效治理学校周边交通秩序，倡导文明交通，新华中学仰山校区开展了文明交通志愿岗服务活动。学校团委组织学生家长志愿服务队参与交通治理，发挥志愿服务工作的示范带动作用。 这项志愿服务设置3个服务岗位，分别是新华中学仰山校区校门口、校园东边十字路口、康盛园小区路口。每周一和周五上下学高峰时段，维护校园周边交通环境，以班级为单位招募志愿者8名学生和8名家长，并且提前进行了岗前培训，统一着装。 志愿服务活动为学校师生及周边居民安全出行做出贡献，指挥交通，帮助老幼病残过马路，警示违章停车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市民，广泛发动了学生家长共同参与文明交通治理工作，维护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展现清华人良好风貌和优秀品质，为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做出努力。家长学生对此项活动积极性非常高，每次活动都感触很多，并及时在班内进行分享，学生们提高了安全意识，家长们对自身的违章行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下定决心做孩子的榜样。 午间读书会志愿服务也是新华中学仰山校区团委组织的一项品牌志愿项目，在午休时间由初中学生带领小学生一起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分享读书感受，起到引领阅读、树立榜样的作用。 本台记者报道，12月4号是国家宪法日，大兴区检察院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权威、守望公平正义为主题的公众开放日活动，同时他们还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来自大兴区妇联、团区委、镇街道的社区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在蒋举营的带领下，受邀代表们首先参观了信访接待室、案件管理大厅、律师接待室以及未成年检察工作室等办案场所，让代表们零距离地感受到检察机关是如何开展工作的。薛雅慧，大兴区司法局青云店司法所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同时也是市级人大代表，说起这次参观的感受，他告诉记者， 以前我对于检察院工作都是局限于那个媒体呀、然后电视报道啊之类的，但是通过今天实地来参观，然后觉得就是我对检察院工作更具体化了，然后觉得他们不论是那个设备设施啊还是人员素质啊都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这个未成年检查这块，我觉得还是充满爱的，因为可以说到不起诉啊，然后对未成年有那个警示作用啊，非常好。 随后公众开放日召开了座谈会，大兴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们向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详细介绍了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从强化执法办案、推动检察工作、规范执法行为、提升公信力、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双一流创建活动、加强队伍建设等三方面，通报了2017年检察工作情况，让代表们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到了监督检察工作。大兴区检察院公诉部检察官吴丽丽介绍说，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公众开放日，主要是通过请进来的方式，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维护宪法权威、守望公平正义，也就是我们邀请了各级人大代表，有市级的、有区级的人大代表，也包括政协委员，还有各街道的工作人员以及学校的学生，给社会各界汇报一下我们检察机关比如说司改之后新成立部门的职能，以及我们在办案中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一些具体的对策。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会通过走出去这种方式，也就是我们会通过向社会各界，比如说去街道、去这个地铁口附近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去散发传单，这些让社会大众来更多的了解我们，也更多的能支持检察工作。 本台消息，说起僵尸车，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废弃的机动车。其实长期没有人认领使用的废旧电动车、自行车也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小区里这么多的僵尸车，不但影响了环境的美观，还挤占了公共空间。福兴社区居委会说，小区里有些车是坏的，有些是好的，但现在都有共享单车，自己的车反而不经常骑了，于是就堆在楼道里。小区里的电动车、自行车等僵尸车处理起来非常棘手，送人这么破谁要，扔了舍不得也不知道扔哪儿，卖了不值几个钱，放着占用消防通道不安全。于是西红门福兴花园社区居委会有了好点子，12月3号居委会在林峰家园物业门前开展了福兴花园社区废旧自行车置换活动。 活动当天，居民们纷纷把自家的废旧自行车推到置换点，居委会工作人员认真地为每位前来的居民登记、核实信息、拍摄照片、分发日用品，收集来的废旧车辆则由居委会统一运送给垃圾清运人员。 这下好了，解决了鸡肋般存在的自行车、电动车，还能领取生活用品，一举两得。这次活动共成功置换自行车、三轮车等30多辆，清理过后的小区看着宽敞多了。 本台消息，寒冷的冬天里，一名男子晕倒在公交站，意识不清，伴有癫痫症状，多亏西红门网格办的两位巡查员救了他一命。近日，正在巡逻的西红门网格办巡查员唐艳南和胡松华在鸿福东口附近看到有个人大冬天的躺在地上，于是就赶紧上前进行了查看。那是一名男性，40岁左右，浑身酒气，脸憋得通红。他身上带了瓶料酒，被压碎后液体流了一地。两名巡查员试图叫醒他，这名男子醒来以后仍然神志不清，没办法正确回答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 唐艳南和胡松华的第一反应是他应该喝醉了，于是拨打了110-120电话，并且一直守候在这名男子身边。在等待救援过程中，男子出现抽搐症状，两名巡查员意识到这名男子可能患有病症。唐艳南说，当时情况挺危险，因为他全身抽搐，难以控制。幸好周围有名群众懂护理方面的知识，为了不让男子伤到自己，我们为他松开衣服领子，让他正常呼吸，同时查看口鼻分泌物，并将木条放在其口中，避免并发咬舌。大概20分钟左右，西红门派出所和救护车赶到，这时男子已经能够坐起来了，但仍然不能准确说出个人信息。在大家的搀扶下，男子被送上了救护车。 其实网格员救人已经不止这一次了。今年8月29号，网格员王志庆照常巡逻，发现一位驾驶摩托车的小伙突发交通事故，倒在了月季花丛中。他情急之下拨打了救护电话，附近的网格员接到信息，马上赶了过来，一起帮助医护人员将小伙抬上担架，送到了医院。网格工作看似普通，但他们肩负使命，事关民众的安全。网格办会保证巡查力度和强度，为自己管辖区内的各项事务负责。 本台消息，黄村镇廊伐寺村村官王冠迪在工作之余喜欢用画画的形式记录生活，于是那些生活在廊伐的人，那些廊伐人熟悉的街景，都成了他笔下创作的艺术作品。王冠迪毕业于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绘画系，走出校门后，他选择做了一名村官，在廊寺村村委会主要负责党建和一些辅助性工作。他说，绘画专业在村委会工作中用到不多，但我得想办法发挥我的作用。于是他利用工作之余开始用画笔记录廊伐，除了街景，他最喜欢给村民们画肖像。 王冠迪学画很多年了，以前就经常下乡写生，现在工作在村里，有了更多时间接触村民，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便利。他说，现在做村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并用心体会百姓生活，让我能更加领悟到艺术来源于生活的道理。最开始王冠迪在画画时，村民们很好奇，经常会围着看他画画，后来熟了，王冠迪就边画边与他们聊天，有时谈到画画所用的工具及油画的特点，有时聊聊村里的事儿，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上大学了，很有生活气息。 他说，村里白天年轻人不多，笔下的这几个可能都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给他讲述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人们也很可爱，每次在村里碰面都会互相打招呼，有时也会聊上几句，这让同样是外来人的王冠迪感觉到无比的温暖。村民们很喜欢王冠迪画的画，他也经常把自己的画作送给村民，他用这种绘画交流的方式在村里认识了很多朋友。他说，很高兴能用自己的特长为村民们做点事儿，希望自己用画笔记录的廊伐生活能给每个人心里留有感动，成为永久的记忆。 本台消息，冬天到了，北京人开始囤起了大白菜，这不，有人正扛着一麻袋大白菜走在园区步道内，走近一看，这不是红叶西区居委会主任赵鹏吗？原来在红叶西区居住的一位经防人员给居委会打了个电话，由于天气寒冷，身体行动不便，没办法购买食材，希望得到居委会的帮助。 赵鹏听了，迅速赶到超市，买了200斤白菜、2兜馒头，与工作人员和保障房房管处刘经理将食材送到廉租房居民家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帮助这名经防人员了。十九大期间，赵鹏就曾几次带领居委会工作人员给予他帮助。 除了日常的关怀，工作人员们也提醒并且要求他们尽快将家中杂物、易燃物清理出去。如果需要帮忙，居委会和房屋管理处都可以出人。由于红叶西区小区属于保障房项目，在这里生活的很多居民需要帮助，红叶西区居委会尽可能多地帮助居民。谁家老人走丢了，哪个住户行动不便，居委会都会尽力出面解决。人性的关怀，社区的温暖。虽然居委会只是一个平凡的组织，但也是居民和红叶西区相互信任的纽带。 下面请听大新报记者王艳静采写的新闻专稿，陈淑玲奉献的路没有尽头。见到陈淑玲时，她正在一户居民家中和两位60多岁的老人聊得火热。对于这户家庭，陈淑玲有不一样的感情。2年前，两位老人唯一的女儿突发心脏病离开人世，之后老人每天以泪洗面，失去了生活的意义。陈淑玲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中安抚两位老人，从那天起，她就成了两位老人的亲女儿，每年大年三十都和他们一起包饺子，一起看春晚过大年。陈淑玲却留着自己的女儿独自在家。陈淑玲就是这样用热心、爱心、细心、真心和耐心滋润着每一位急需帮扶的居民。 陈淑玲是观音寺街道观音寺北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14年来，她凭着满腔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在社区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甘当居民群众的贴心人。在打造平安社区上，陈淑玲可没少下功夫。由于每年的6至8月这3个月是入室盗窃高发期，为了降低社区发案率，他率先发动社区党员带头、楼门长和志愿者一同参与到红袖标巡逻队伍中，一共180人。陈淑玲说，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制度，根据每个楼门具体情况安排轮流值班，大家统一服装，佩戴红袖标，以倒班的形式从早8点到晚5点半的时间段在小区楼门蹲守、楼群巡逻。这3个月中，陈淑玲经常冒着酷暑和志愿者一起巡逻，了解社区情况，给予志愿者关心和鼓励。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社区由2015年高发案社区转变为2016年零案件社区，效果显著。 陈淑玲所负责的社区属于老旧小区，环境脏乱差。为了改善这一问题，2016年5月17号，他成立了观音寺街道第一支自治组织——环境监督队。这支环境监督队和巡逻队有所不同。陈淑玲告诉记者，巡逻队主要负责小区治安，保障居民安全；监督队主要负责小区环境的治理监督、检查和宣传。环境监督队每天对所属范围至少巡逻2次。自从成立到现在，清理了楼道内可燃物和社区的卫生死角，消除了安全隐患，彻底改善了社区环境。 陈淑玲骄傲地说，在社区每天都能看见拿着铁锹、铁锤巡视的监督员们，他们对那些不配合的业主进行耐心劝导，受他们的影响，居民们也跟随着一同努力维护好家园环境。陈淑玲常放在嘴边上的话是，奉献的路没有尽头。这就是陈淑玲，在入党誓词的激励下，用身体力行谱写出党员的朴实本色。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4点半的约定。冬日的北京还不到晚上7点，天就已经黑透了。大兴区枣园社区服务中心只有一间屋子还亮着灯，屋内整齐地摆放着课桌椅，墙上贴着5颜6色的宣传画和孩子们的照片。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正在课桌前看书，旁边坐着位慈祥的奶奶。黑暗中，一名身着红色羽绒服的男子快步跑上台阶，推开屋门，口中吐着哈气：“宋老师，真不好意思，我又来晚了。”说话的男子叫董云飞，在枣园小区附近一家摄影工作室上班。1年多来，这样的迟到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哈，没事儿没事儿，你再晚点儿，我就把浩森先带回家了。奶奶边说边笑着起身，帮小男孩收拾书包。 一年前，董云飞说啥也想不到，自己刚刚上一年级的儿子董浩森在放学后能有这么个踏实地儿待着。董云飞老家四川，来北京打拼已经有十多年了，自己做摄影工作，下班时间跟着客户走，没早没晚。妻子在一家广告设计公司，加班更是常事儿。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儿子放学后谁来接孩子放学成了问题。附近一些居民楼里的托管班收费不低，自己来接孩子肯定影响工作。董云飞左思右想，也没个好办法。送儿子上小学的第一天，校园门口收到的一张传单让董云飞眼睛一亮。尊敬的学生家长您好，针对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问题，枣园社区继续开展爱心四点半服务项目。居委会已招募志愿者，在下午3点到6点对有此需求的学生进行集中照顾，指导学生写作业，并开展趣味活动。 可再往下一看，董云飞顿时没了精神。此项目主要服务对象为在社区居住的下午3点钟放学后无人照顾的1至3年级学生。自己不是社区居民，还能送孩子来吗？旁边发放传单的社区工作人员看出了董云飞脸上的疑虑，一番解释沟通后，工作人员当场给了董云飞肯定的答复：没问题，您把孩子交给我们吧。于是小浩森也和枣园社区其他小朋友一样，有了一张接送卡，上面贴着他的照片，还写着个人信息。每当放学，爱心四点半的志愿者都会准时从校门口把孩子们接到社区服务中心的教室，放下书包，喝口水，吃点水果小点心，孩子们稍事休息就开始在义工老师们的陪伴下做作业。 爱心四点半的结束时间说是6点，但董云飞因为工作太忙，时常没法按时赶到。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工作室业务多，拍照经常持续到下午5、6点钟，有时候加上堵车更是没准点。但不管董云飞到得多晚，爱心四点半的教室里总有一盏灯，一位老师陪伴着浩森。每次迟到，董云飞都是满心愧疚，但迎来的都是老师们一张张温暖的笑脸。他们看孩子的表情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董云飞说，我们离家在外，老人不在身边，爱心四点半的志愿者给了我们亲人一样的温暖。 被枣园的志愿者们感染着，董云飞也加入了社区活动中来，发挥摄影特长，义务为居民们服务。社区开年会，他忙前忙后拍照留影。心灵呵护服务队要年终总结，他帮着队员们做 PPT 小视频。看到社区老人多，他上门给老人拍金婚照。甭管工作多忙，社区有事儿，他总要挤出时间来帮忙。如今在枣园，董云飞已经是大伙眼中的明星志愿者。他还在社区开设了摄影班和书法班，义务教授居民。虽然没住枣园，董云飞说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一员。 本台消息，在北京叫半壁店村的地方有不少，唯独魏善庄镇的半壁店村有着最美乡村的美誉，被称为北京中轴线延伸上的花园。据村里人说，半壁店村有100多户，村里上千亩土地成了2016年世界洲际月季大会场馆和月季品种种植基地，搞起了特色月季产业，村民有了更好的收入，生活水平也提升不少。后来，一家文创企业将小村的闲置宅院打造成泰迪熊主题乐园，把现有民宿村居升级改造，保留原有村庄脉络，打造泰迪村，将潮流文化、民俗文化互相结合，产业得到再次升级。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经过村民们的努力，通过民俗旅游、文化创意，发展成为了大兴的一张新名片。 未来在大兴还要高水平打造出更多的美丽乡村。可以说，半壁店村、梨花村、魏庄村，每个村庄都像是一朵朵月季花，或含苞待放，或骄傲盛开。建设特色产业、美丽乡村的文化矩阵呼之欲出。